比利·毕布朗，扎着两条乱糟糟的羊角辫，穿着一双粉红色的芭蕾舞鞋和一条崭新的芭蕾舞裙儿。哎，你知道比利·毕布朗中的 B 代表什么吗？哦，恭喜你猜对了， B 就是英文单词 ballerina， 芭蕾舞女。今天比利决定以后要成为一名著名的芭蕾舞演员，于是他穿上了这条漂亮的芭蕾舞裙。你觉得芭蕾舞演员版的比利看上去怎么样呢？比利最好的朋友是杰克，杰克和比利不仅是朋友还是邻居，所以他们总在一起玩。如果比利想踢足球，杰克会和他一起踢，如果杰克要听音乐，比利就和他一起听。如果比利想做一个美味的香蕉蜂蜜糖霜三明治，那么杰克也会做一个，虽然他更喜欢三文鱼馅儿的。今天比利和杰克要一起去上芭蕾舞课。什么？你觉得男生不能跳芭蕾舞？不，他们当然可以，男生也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芭蕾舞演员。眼下比利穿着他的新芭蕾舞裙，而杰克则穿着一条足球短裤。比利和杰克的舞蹈老师叫做丹提，比利觉得丹提老师很漂亮。丹提老师把所有的女生编进了一个队伍，队伍里有一个叫做洛拉的女生，她也是比利的同班同学。洛拉的芭蕾舞裙上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小亮片儿。比利有一丢丢嫉妒，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穿着一条有那么多小亮片的芭蕾舞裙呢。好啦，所有女孩子请注意，丹提老师发话了，你们马上就会变成蝴蝶了。当我弹起钢琴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像一只只优雅美丽的蝴蝶那样，在房间里翩翩飞舞。洛拉的手臂像翅膀一样上下扇动，她看上去真像一只优雅的蝴蝶。哦，洛拉跳得不错，丹提老师夸奖道。比利希望丹提老师注意到他也可以像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舞动自己的胳膊，于是他飞快地上下舞动胳膊，同时还旋转起来。啊！比利旁边的女生叫了起来， 你踩到我的脚了。 哦，比利前面的女生叫了起来， 你打到我的鼻子了。 小心点儿，比利后面的女生也叫了起来， 你撞到我的眼镜了。 哦，谢谢你比利，丹提老师说，不过等大家都准备好了再开始好吗？丹提老师向男生那边走去，教室里一共只有三个男生，杰克是其中之一，他正向比利挥手，比利也向他挥了挥手。好啦，男生们注意，丹提老师说，我希望你们变成凶猛的怪兽，重重的踏步，试着抓住那些美丽的蝴蝶。啊，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啦！ 教室里的同学们齐声喊道。比利是所有人里喊得最大声的，因为他真的很想很想成为一只美丽的芭蕾舞蝴蝶。他希望丹提老师知道这一点。好了，同学们，我们开始吧，丹提老师说。他坐在钢琴前，右手弹奏出一首优雅的蝴蝶曲，左手弹奏出一首低沉的怪兽曲。比利开始用力挥舞着胳膊，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他是一只飞得很快的蝴蝶，而且有时候他还会不小心撞到其他蝴蝶。 啊！ 其中一只蝴蝶喊道：“ 小心点儿！” 另外一只蝴蝶的喊声又起，但是比利没有停下舞步。他想象自己是一只美丽的芭蕾舞蝴蝶，正在微风中飞舞。 杰克是一头怪兽，他试图抓住比利，可他飞得实在太快了，所有怪兽都追不上他。他上下拍打着翅膀，在房间里飞呀飞呀。比利一边飞，一边观察丹提老师有没有注意到他。他多么希望老师能发现他是一只优雅美丽的蝴蝶呀。可就在这时，哐当一声，比利笔直地飞到了镜子上。哦，亲爱的，丹提老师急忙跑了过来，心疼地说，比利，你最好飞慢一点，感觉怎么样？疼不疼？比利狠狠地撞到了头，虽然很疼，但他可不想在老师的面前掉眼泪。他坐下来，揉着晕乎乎的脑袋，直到感觉稍微好点了才睁开眼睛。丹提老师用他冰凉的大手按住了比利的额头。比利一下子感觉好多了。 我没事儿。 比利强装出欢快的语气说， 看， 他尽力上下挥动着胳膊，就像一只蝴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拍打着受伤的翅膀。啊，就算没事儿，你也最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丹提老师安抚道。 我会陪着他的。 杰克跑了过来。啊，谢谢你，杰克。丹提老师说。 丹提老师站了起来，大声拍手。同学们听到声音，纷纷转过身来。 好了，同学们，继续挥动着翅膀飞舞吧。哦，太美了，洛拉。没错，就是这样。来吧，怪兽们，让大家看看你们的舞步，跳得真棒。 比利难过地垂下了头。他满心失望地对杰克说， 我跳不好芭蕾舞。 他皱着眉，失落地盯着地面。 不，你一定能跳好的。 杰克鼓励他说， 我们只是需要练习，别担心，我们可以在家一起练。 真的吗？ 比利喜出望外。 真是太好了，谢谢你，杰克。 这一天傍晚，比利飞快地吃完了晚饭。 我可以去杰克家玩吗？ 他一放下碗就问爸爸妈妈。 哦，不吃甜点了吗？ 爸爸奇怪地问。妈妈在一旁充满诱惑地补充道， 是香蕉布丁哦。 等我回来再吃，我得去练习芭蕾了。 说着，比利奔跑着从后门冲进了花园。花园里有一排又老又旧的围栏，围栏的中间破了一个洞，刚好方便比利和杰克钻入钻出。比利钻进杰克家的花园，透过他家窗户看到杰克和家人们还在吃晚餐。杰克也注意到了窗外的比利，就向他挥了挥手，明显加快了吃饭的速度。杰克的爸爸转过头来向他招手，示意比利进屋来。 哦，晚上好啊，比利。 杰克的爸爸说。 杰克正在说你呢，说你跳舞跳得可好了。 比利觉得十分自豪，向杰克微微一笑。 是的，我们要成为著名的芭蕾舞演员。不过我们还需要再练习练习。 走吧。 杰克已经兴奋地要跳起来了。 杰克的妈妈也感到奇怪。 不吃甜点了？ 杰克的爸爸同样在一旁充满诱惑地补充道。 呵呵，是芝士蛋糕哦。 比利和杰克异口同声地说。 等一会儿再吃， 然后就跑进了杰克的卧室。 比利努力练习成为一只蝴蝶，而杰克则努力练习成为一只怪兽。比利挥舞着手臂在房间里飞来飞去，咣当，这一次他撞倒了杰克的乐高玩具桌，积木块飞得到处都是。砰，他又撞上了杰克的书桌，桌子上的星球大战人物模型掉了一地。杰克说，哦，比利，你飞得太快了，你得像小蝴蝶一样飘来飘去，轻一点慢一点，就像这样。 杰克踮起脚尖儿，优雅地挥动着胳膊在房间里飞舞起来，就像一只真正的蝴蝶。 比利皱起眉，生气地直跺脚，我学不会，这太难了，我永远也做不成芭蕾舞演员了。 是啊，你看起来更像是一只踏重步的怪兽， 杰克开玩笑道。听到这句话，比利突然笑了起来。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整整一个星期，比利和杰克都在放学后一起练习芭蕾舞，有时在比利的房间里练习，有时在杰克的房间里练习。爸爸妈妈们总能听到他们练习的声音，噔噔噔。 哇，你们真的是在跳芭蕾舞吗？ 每当噪音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这样说。 是啊， 比利和杰克回答他们， 不过你们千万别进来。 等到下一次上芭蕾舞课的时候，比利和杰克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比利依旧穿着他的芭蕾舞裙，不过这一次他没有穿那双柔软的粉色舞鞋，而是穿了一双大大的红色靴子。猜猜我们的比利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比利的妈妈开车送比利和杰克来到舞蹈教室。他们走进教室后，丹提老师拍了拍手说， 孩子们，很高兴又见到你们，大家准备好像蝴蝶和怪兽一样跳舞了吗？ 比利和杰克看了看对方，笑着点了点头。 比利，你今天跟着洛拉跳怎么样？啊，杰克，你现在可以去男生那边了。 比利说， 其实我们已经决定交换角色了。 你的意思是？ 杰克当小蝴蝶比我跳得好多了，而且我觉得我是个非常不错的怪兽。 多棒的主意呀，比利，你当然可以当小怪兽。至于杰克嘛，如果你愿意当小蝴蝶的话，老师也全力支持你。 比利和杰克齐声喊起来， 哦，太好了。 舞蹈课开始了，杰克在教室里轻盈地飞来飞去，而比利则在他身后踏着重步追赶。杰克的小蝴蝶轻盈优雅，比利的小怪兽凶猛有力，两个人都跳得非常开心。下课了，杰克的爸爸来教室接他们回家。 嘿嘿，比利，今晚的舞蹈课怎么样？还想做一名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吗？ 也许吧。 比利一边说，一边向杰克笑了笑。 不过我想，我还是更喜欢踢足球。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下班回到家，妈妈拿回来一些芒果，呱呱非常开心地剥开了一个先吃了起来，边吃边和妈妈聊天。他突然问妈妈说， 妈妈，今天我在人行道上看见有凸起的一条一格一格很长的是什么？ 妈妈想了一下告诉他说，那个呀，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哈，你说的那个应该叫芒稻。呱呱又接着追问说， 芒稻是做什么的？ 啊，芒稻呢，它就是让盲人走的呀，为盲人提供方便的道路。刚说到这儿，呱呱忽然之间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他停止了吃东西，抬头又问妈妈说， 妈妈，那芒果呢？ 就要起飞了， 别忘了带上你的凤凰之音宝贝卡。 凤凰之音宝贝计划，实现我的旅行梦想。 机器人，我是呱呱，快点出来，妈妈已经同意我报名参加凤凰之音宝贝启航冰雪运动梦的活动了，我想知道更多内容。 呱呱宝贝请提问， 五天的滑雪特训营在哪举办？都学习什么？ 前四天进行室内的滑雪训练器训练，知音宝贝可以选择任意家离自己最近的雪乐山滑雪门店进行培训，北京共有12家门店。最后一天由教练带领宝贝们到乔波室内滑雪馆的真雪上进行实践，了解雪场环境及各种安全规则，巩固基本滑行动作。五天让凤凰之音宝贝学会滑雪。 需要交钱吗？怎么报名？怎么能被选上？ 凤凰之音宝贝完全免费参加价值4200元的滑雪课程。8月15号前登录听听唐耳朵微信公众号，回复知音宝贝在线报名，根据会员最近2年的飞行里程数进行排序，选取前10名会员参加活动。 太棒了，先报名滑雪去喽。 已经加入凤凰知音宝贝计划的宝贝们，快来免费参加价值4200元的滑雪课程，启航冰雪运动梦。听听唐耳朵微信公众号回复知音宝贝就可以报名参加，8月8号到15号火热招募中。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师大实验幼儿园龙月分园的吴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庆祝六一。 大家好，我是吴宇，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歌曲的朗诵，名叫庆祝六一。六一六一，大地穿上花衣，小朋友们手拉手庆祝自己节日，阳光多灿烂，花儿多美丽，我们唱歌跳舞庆祝六一。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庆祝六一，六一六一，大地穿上花衣，小朋友们手拉手庆祝自己的节日，来到草地上，来到花园里，